好，咁啊，今晚咧好榮幸請到啊大師， 陳 寶大師， 客氣，唔敢做大師。 咁啊，我哋咧啱啱喺某個報紙咧就刊登咗咧嗰日咧一個風月宴啊，咁啊反應都好好，咁啊你好靚咧， 我飲醉酒亂講嘢， 咁啊最緊要有啊。 唔係，嗰晚我都係隨口噏嘅啫。 係咪隨口噏都唔得點啊？ 嗰晚咧食材咧，居然咁名貴都會變咗配角。 係啊， 因為你哋嘅話題太正。 係有啊，次官喺度。 我冇。 你哋即係有你啦，鄭大師啦，有次官啦，同埋仲有另一位咧，誒沈西成先生係啦。咁咧，我哋三位女士咧就作為後土。 系啊， 咁我哋咧坐喺度扮阿姑咧，就好好玩， 好玩啊！ 嗰晚真係好精彩。 好多朋友話咧，嗰幾個阿姑好傻啊， 係 啊， 好傻啊， 最可惜而家冇咗呢一行啦。如果唔係， 嗰陣時咧，呢個所謂技咧。真係又不同而家噶，即刻拎手袋走去嗰啲喎，比較咧要有翻啲文化水準，有翻啲墨水嘅喎， 同埋有情趣， 係啊，唔係咁簡單喎， 差飲唱靚， 係啊，差飲唱靚， 起碼仲要靚咧。 之前咧，阿大師，中國好耐已經有技呢行業嘅咯。 其實咧，呢個最古老行業咧，可以話咧有人類歷史就有嘅啦。有需求就有供應。 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咧， 係 嗰陣時我哋收作呢個軍用廢嘅喎。 係嘛？有啲話 管仲啊嘛。 再早嗰陣時咧叫做毛嘅。 嗯， 系啦，即系毛婆嗰个咧， 毛 哦，毛婆个毛， 毛婆毛， 最早叫做毛嘅。 吓，呢个咧，阿 Pat 阿女王咧，佢讲啊， 嗯， 西方咧呢个巴比伦啊， 妙 技，妙技喎， 系咪？就而家喺印度都有嘅， 系咩？我 系啊，系啊，喺印度都系，即系你。某些地方啊，唔係全部，但係咧就係話你要去提供呢個 service， 即係你要去到個廟度，跟住你要等到有人咧係啦，同你呢個 consummate 啦嚇，即係完成呢一個嘅行為啦，咁你先係提供咗一個服務，你先可以翻屋企。 你講係男方啊？ 女仔， 女仔啊， 係啊， 我要揾個男人同我提供服務啊？ 去侍奉一個朝聖者啊？ 係咩？ 係啦，咁咧如果靚女嗰啲個好快搞掂，好快翻屋企， 係啊，陰功啊， 好快。但如果係生得唔靚嗰啲咧，就等好耐，好陰功，可能等幾年。 即係自動獻身嗰啲，譬如我啲咁樣打工就唔受啊。 係你唔得啊，你唔係嗰個教。我喺印度嘅時候咧，係同一個廟，我去咗四次，佢都唔俾我入去大殿，因為歧視我係外來人。 係咩？ 嗱，嗰啲咪真本土咯，係啊，因為我著曬， 都有分本土， 唔係忌，我想入個大殿裏面參拜啫， 參拜都唔俾， 都唔得。 就算著咗佢哋民族服裝咧，都唔俾。佢見到你個樣已經知你唔係本土， 你梗係啦，你梗係啦，我夠知你唔係啦， 真 係，你查一塊面都唔似啊， 我查啡佢都唔得啊，真係。係啦，咁我哋講翻嗰個以前中國係喺個三皇五帝嘅年代啊嘛，係嘛？你話管仲嘅時候已經有， 管仲係春秋戰國啦， 春秋嗰時代， 呢個有歷史記載。 齊桓公嗰陣咧， 齊桓公嗰陣， 係啦係啦。 咁啊，要其實咧係一種軍費嘅雜務嚟嘅， 即係陪軍人出征嘅時候， 啲人去俾錢，嗰啲嫖費係國家 collect 咗， 係 收集咗。咁然後咧就唔係作為私人嘅用途，唔係富有，個雞公唔係富有，係俾咗國家做軍費。 做軍費， 嗯， 哇， 因為奇奇怪， 咁即係佢係官職嚟噶咯喎， 係啊係啊， 雞公係官職嚟噶咯，嚇 ，OK， 管仲啊大佬，管仲係名商嚟噶，就係名商啊，佢諗出嚟噶呢條橋， 佢呢條橋幾好咁樣， 真係幫襯啊嘛， 實又係啊，實。 其實文雅啲咧，早期個技字咧，有啲咧就企人邊嘅，唔係女字邊嘅。咁咧嗰陣時咧就係一定啦，就係都有一定嘅文才啊，即係好似而家日本嗰啲藝妓咁樣。 係啊， 係啦。 日本其實藝妓嘅技咧都係人字邊， 企人邊係啦。 但係呢個咧係集咗我哋中國好多由唐朝佢唐朝傳過去 嘅， 係好多時喺嗰個年代咧，所謂企人邊嘅技咧。是一種音樂家嚟嘅，咁唱又得，彈又得，我諗作曲都得喎，應該 係啊，應該就係啊， 因為佢自己作埋嘅， 係啊， 我在京都呢，咁我哋好難得見到藝妓嘛，喺條街度， 係啊，就係嗰條雞街， 係啊，咁我話成追住佢去睇，因為咧好凍啊嗰陣時咧，我去嘅時候係即係西曆二月頭咧，即係農曆年前， 都係啦， 嚇仲係冰封嘅，咁但係咧佢哋嗰個嶺咧反到好厚噶嘛，係要見到咧，即係我哋 白色嘅肉頸， 白色搽曬嘅，咁咧嗰個位咧即係穴位叫大椎啊。即係你嗰個頸後邊咧突出嗰一嚿咧，係查到落去嗰度嘅，咁咧掉到好低，但係好凍嘅。咁佢哋可能出邊都有個披肩，但係嗰個位置你知頸咧係好怕凍，即係好怕著涼嘅地方。但係佢哋呢個專業咧，我哋覺得哇，真係好緊要。 其實咧，好可能好似阿劉大師話啦，唐朝傳過去㗎啦，好似睇《簪花仕女圖》咧，都係有類似咁樣嘅，阿靚女所描述咁樣啦。 即係話咁樣，呢個係一個好性感嘅位置，女仔嘅頸啊。粉頸同埋呢個後背， 要俾人睇嗰個粉頸，係啦。 嗰個嗰條街咧，而家都好出名，叫花街。阿大師去過啦， 去過都去過， 係啦，好短呢條街。 神女花街，條文 花。呢個花街咧，就啲人感受咧，就係 普通， 普通有嗰條 妓女嘅 妓女街啦。係啦，呢個街咧喺最出名喺香港出名就係另一套電影，係沙利麥連做嘅。 是 吗 叫沙梨麥連花街神女。 叫花街神女。 啊那个男主角呢就已经是積林夢。 積林夢呢是鞋星来的。 是啦。 就追呢个这样的。 做个警察的嘛積林夢。 是啦。 是啦。 就专捉雞的嘛。 是啦。点知啊同个那个妓女呢就尾后搞埋一起。 是啊。就喜欢一个妓女。 是啦。 中间呢有个职业上的冲突。但有感情上的和諧喎，呢套戲好睇嘅， 好難揀喎。 花街神女六十年代㗎啦呢套， 可能你未出世啊，唔知道。 未。 咁啊，另外咧有一個咧，朱古力，嗰個餅咧圓圓氹氹嘅，嗰陣時咧就新年送禮嘅，就叫花街朱古力。 富麗絲。 富麗絲。 花街牌朱古力。 係啊，咁咧就係畫翻嗰個樣咧，就個花街一條好窄嘅巴黎嘅街，咁咧就兩旁咧好多妓女喺度伺候啦。咁啊，有啲人咧，有啲客人咧就喺嗰個街度咧，我哋係咪叫捐燈籠底啊？ 外國就冇燈籠嘅，不過好似我哋嗰晚講咧，就喺石塘咀咧就捐燈籠底啦。咁咧就因為每間妓院咧門口都有個嗰啲大燈籠掛喺度嘅。咁你入去咧就要彎低身， 行 入俯身入去， 所以就叫捐燈籠底。 捐燈籠底。 但我想問下咧，嗱妓咧，不論係女字旁定係企人邊都好啦，咁係咪亦都有一個 sexual implication， 即係話係提供性服務啊，定係其實佢係某種表演或者某種娛樂，其實都會歸入呢一個範疇。 其實咧，企人邊嗰個咧，就好似你話齋咧，就唔係涉及性嘅，原底就係咁，即係表演啲某種技藝啊、唱歌啊、唱曲啊，甚至咧你話作詞啊，咁都有嘅嚇。咁咧就係咧就。比較上咧就真係提供性服務嗰啲咧就個女字邊㗎啦， 係啊係啊冇錯， 係啦。 咁誒嗱講呢度咧就入翻去香港本土啦， 好 嘛？香港本土最早嘅歷史上啊，最早嘅所謂花街喺邊度咧？ 最早一條咧就好早啦，開埠兩三年啦， 已經有啦， 大概1844年。 哇！咁啱啱上嚟啫喎， 係啦，有條叫做鄰核士街， 哦嚇。即係而家邊條啊？ 佢英文咩啊 ？Lyndhurst Terrace 啊，尖沙咀係嘛？ 唔係 中環。 我聽都未聽過。 而家係啦，有間叫做太昌賣蛋撻嗰度啦。係 啊。 我好少嚟香港島啊，所以真係唔清。 係啦。 啊，聽啊，有見聞。 嚇！咁咧，1843年咧開始已經有啦。嗰陣時嗰條街嘅範圍咧，嗰啲全部係西洋娼妓嚟嘅。 哦，係咩？ 係啦。咁咧，佢另外咧就有條橫街叫做咧就叫做葛士立街，葛士立街 ， 葛士立咧係一個英國嘅翻譯官嚟嘅， 嚇 葛士立街啲人叫做紅毛嬌街， 而家係咪叫葛倫啊？ 唔係，嗰條都係叫葛士立街，有啲人叫佢做紅毛嬌街。其實葛倫街咧亦都有好多妓院喺度嘅， 葛倫街 英 軍上將嚟嘅， 因為佢兩條擺花街同埋國倫街咁黐住咁 樣。佢擺花街咧，另外有條窄巷就係叫做吉士粒街， 吉士粒街 就叫做紅毛嬌街。咁早期啲妓院咧就全部就開曬喺嗰度嘅。 點解係要讓府咧？ 因為咧嗰度咧就當時就有好多啲英軍同埋英國人喺香港生活， 上岸嗰啲， 上岸嗰啲係嚟開發香港嗰陣時，乜嘢娛樂都冇， 要溝通到啊嘛， 要溝通到， 同埋人種啊嘛， 有啲洋妓喺嗰度啦。 但係洋妓點樣 recruit 咧？ 嗱。咁咧就當時嚟講咧，就有需要就有供應噶啦， 係 咁樣啦。咁樣咧就好啦，就有好多人做嘅，好多洋 人 做嘅。 哇！好遠水路嚟到香港喎。 係啊，有啲就喺澳門過嚟啦，有啲啲葡籍嗰啲就澳門過嚟啦，所以啲嗰啲咁嘅紅毛嬌啦，嗰啲就係。 哦，叫紅毛嬌就咁解啊！ 即係我哋而家諗翻鄰近咧，即係唔係我哋北邊嗰邊嘅鄰近，係另外一邊嘅鄰近咧，有好多俄羅斯噶嘛。 係啊，係啊。 咁嗰個年代會唔會有俄羅斯？ 都有嘅，其實乜國家嚟都有嘅當時。 係。 咁咧就當時嗰啲咁嘅叫七十鳥啦，嗰啲咁嘅 閨 婆啦，閨 婆啦。 冇啦， 冇啦， 咁樣咧，佢就喺報紙登廣告嘅，就幾多號列倫核士街幾多號樓上有上等蜜糖出售，咁咧邊個要 ？Honey， 係啦，咁所以你另外一半稱呼你做 Honey 咧，都好小心啦，係啦，咁樣咧，佢話如果邊個想買蜜糖咧，就要帶一扎花先，另外至上嚟咧就係。當然仲要俾錢啦，然後要俾浴金啦，然後先至你可以作一席之歡愉嘅咁樣。 我冇擺花俾你喎，放心啊！ 我今日雖然著到咁， 咁但係咧就咁情形啦。咁咧因為太多人去買 honey 啦，所以啲花檔就越開越多。 哦，即係擺花街啦， 係啦。咁咧就擺花街咧一路落到去威靈頓街啦。 係啊， 而家講埋我哋飲宴嗰間酒樓嗰度啦。 係啊， 再過啲啦，德記立街啦。再過一路上去到一條叫做雲咸街。 係咪 雲 咸 街？ 雲咸街。 山半山嘅咯噃。 唔係雲咸街可以落到去娛樂巷嗰度。 娛樂嗰邊。 嚇， 即係戲院你嗰度。 係啦。以前咧娛樂行即係嗰個娛樂戲院旁邊啊，即係而家有間馬沙嗰度啦，咁樣咧嗰度好多花檔喺度嘅，即係由擺花街路去到嗰度，所以嗰條雲咸街亦有個別名叫賣花街， 嚇， 咁樣咧你話嗰陣時真係嗰個區真係繁榮昌盛啦， 啊 個昌有個女字邊， 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啊， 真係未聽過， 係啦，咁仲有一樣喎，當時個擺花， 我以前住喺嗰度嘅， 你住喺嗰度啊？ 我住過喺嗰度， 不過你好彩你嗰陣時你唔係百幾年前。百幾年前， 上一世我住邊我唔知，但係我都係講十幾年前住過嗰度，都唔會知㗎。 佢講百幾年前， 百幾年前咧，當你鹹水妹嘅阿姑啦。係 啦， 所謂鹹水妹就因為識得幾句英格流愁嗰啲，就叫做鹹水妹。當時嚟講， 我聽過鹹水妹呢個名。 咁我想問下啦，譬如好似日本咧，就出名就話咧，佢係只招呼日本嘅客人嘅，係啦，好多外國嚟㗎啦，佢未必招呼。咁後來話經濟唔好咧。都開始招呼埋啦，咁樣咁，但係可能咧就會拒絕呢個鄰近地區，一太粗魯咁樣，同埋咧就成日都覺得話要報國恥咁樣，即係好奇怪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咧，這個即係擺花街嘅洋樓咧， 係 鬼妹咧，佢哋會唔會接唐人嘅客人嘅咧？ 其實咧就都會有嘅，但係當時另外一個唐人嘅昌妓區咧，就喺叫做太平山昌苑區，就喺而家嘅太平山街。同埋荷里活道，甚至上到堅道，差館街啊嗰度都有嘅，都有喺嗰度嘅。 就變咗咧，華洋分開咗啦。 分開嘅，因為當時有條華洋分隔線咧，就鴨北甸街。 鴨北甸街， 鴨北甸街以東咧就住洋人嘅，以西咧就住華人嘅。咁樣咧，但係華人後來太多錢啦，就買咗好多鴨北甸街以東嘅地段啦。咁所以呢個分隔線就名存實亡嘅。係啦， 即係你河水不犯井水， 但係你知啦，有 demand 就有 supply 有 supply 嘛。頭先阿靚女話過咧，有啲日本昌妓咧，後來喺邊度？有日本昌妓區喺邊度咧？喺灣仔啦，有條咧叫大 number 嗰條啦。 哦， 嗰條咧一條咧就叫春園街，一條叫三板街。 係啊，呢 三板街咧就主要都係日本昌妓喺曬嗰度。 你知日本嚟？中國嗰陣地院大 number 意思係咩？ 唔知啊， 因為佢咧喺個屋企，即係嗰個昌妓嘅門口咧，寫佢個號碼招牌啊，係寫好大隻字嘅。 點解咧？ 用但形容影啊嘛，就嗰個咪就大 number 咯。 咧差唔多嗰個卡咁大到啦，係啦，一張差唔多一張 A4 紙嘅張半咁樣，寫住 number one 或者 number three 咁樣啦，咁 一個門牌嘅。咁而家仲保留咗好多相片， 係啊， 因為佢 研究香港古相片咧，就有我睇過你啲 相。有一部分咧，都係我提供俾佢。 係咩？ 喺秀頂球場嗰度。 係啊。 係啦。就影到嗰個大 number。 但影咗大 number。 係啦。 係 啦。 嘅技館嚟嘅。 係啦。 咁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喎。 係。 我喺新加坡都見過。 係。 即係嗰啲有大 number。 你講嘅係牛車水啊？ 牛車水喎， 係啦，係啦， 嚇都係 number。 我想問下咧，咁洋樓即係鬼妹咧，佢哋就係登報紙啦，就話如果你想買蜜糖咧，就買扎花咁樣。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嗰頭咧就繁榮昌盛 啦， 就好多花圃啦，繼而叫埋擺花街啦。咁但係咧嗱，如果日本嘅妓女咧，同埋嗰陣時。中國啊，即係陀地啦，我哋叫做本土嘅。咁佢哋嗰個 recruit 客人嘅方法係點咧？ 其實咧咁嘅，佢喺到個灣仔另外一個洋昌區咧，就喺春園街嗰度咧。因為以前灣仔咧就啲華人好少喺度住嘅。 哦， 以啲華人中意住曬係西端嘅。 哦，所以叫做 嚇，所以咧就唔係東風壓倒西風，係西風壓倒東風嘅嗰陣時就咁樣嚇。咁咧就變咗咧嗰個灣仔區咧就住曬好多洋人，尤其是咧就係嗰啲非洲人，嗰啲葡萄牙人，同埋咧菲律賓人。咁當然咧，亦都個灣仔有個叫大佛口嘅地方咧，亦都好多日本人喺。 啊，呢個好出名啦，又掛咗大佛。 係啦，所以咧就嗰度咧就有條三板街咧，就專係啲日本妓女喺嗰度嘅。 哦，即係而家咧上大佛口上高嗰扎星街啊、日街啊， 係 嗰扎咧其實好多日本人， 係啊，好多日本人住嘅。嚇，因為咧當時咧以前嗰個即係而家咧就有間太古廣場唔知第幾期啦，最新嗰座啦，就以前有間叫大佛洋行喺嗰度嘅，咁所以咧嗰個地方亦都叫埋做大佛口嘅， 嚇就咁嚟嘅大佛口。 咁亦都當時嗰個區有個名，有個名叫小東京嘅， 係啊，哦小東京， 小東京嘅， 因為多日本人， 多日本人喺嗰度嘅嚇。咁華人咧就係要到1930年代然後至搬落灣仔住嘅啫。咁以前咧，主要都係住嗰啲外國人啊，同埋日本人嘅嗰度， 係 啦，明白。咁之後咧，香港試過一段時候公娼喎， 係， 即係話政府准許發牌，開妓院喎， 係 呢個幾時開始咧？有呢個公娼 咧？嗱，公娼咧就最早都係頭先我話啦，大概1844年開始， 1844年， 咁咧就一路去到1879年。咁但係咧，一時就準，一時就唔準嘅。 哦， 去到1879年以後咧，就正式合法啦，公娼。一路咧就呢個公娼一路維持到咧1932年6月咧，就禁止嗰啲洋娼啦。 係嚇，禁洋娼先， 禁洋娼先，禁洋娼同埋禁日本娼先。 嚇，咁歧視啊！ 大 number 咧就結束咗先嘅。係，咁然後到1935年6月30日咧就禁埋華娼啦。 嗯， 咁以後咧就公娼呢個制度就冇咗嘅。 香港冇咗公娼， 冇咗㗎啦，就變咗私娼。 佢個公娼嘅意思即係話。因為嗱，而家今時今日啦，香港就係話，如果係solicit 就唔得噶嘛，即係譬如舉例啊嚇，即 係 志官介紹我俾陳寶紅大師咁樣就唔得嘅，即係你咁樣抽就唔得嘅。但如果我同你直接交易咧，就冇問題。 但係一頭一鳳啫喎。 係啦係 啦。你千祈唔好搞出兩個人喺度喎。 唔能夠營即係一個叫做集團經營啊， 集團經營唔得嘅。 係啦，唔夠多人噶嘛。咁但係嗰陣時你話公娼佢個制度就係你幾多人都得嘅。 都得嘅。 有介紹嘅，有保姆嘅，有歸公嘅都得嘅。 有 咁， 好似我哋上次講咧，就一間妓院咧，就佔曬鋪面地下二樓，鋪面嘅地下咧2、3、4樓佔曬嘅。 哦， 咁成座樓咧就有70、80個妓女嘅。所以你話咧， 霸王夜宴 係啦，就要請曬70、80個嘅。係。咁當時就咁嘅，每層樓就有好多嗰啲板間房嘅，每個板間房咧一張鐵床上下卡。 哦，嚇咁樣，碌架牀， 碌架牀，呢一間房咧藏兩個妓女， 嚇 就係咁樣嘅。當時嚇公娼嗰陣時就係 最早嗰時聽聞唔係喺石塘咀嘅噃。 最早咧就如果講華娼咧，就係我頭先話咧，就係喺太平山街嗰荷里活道，同埋咧就東街西街，甚至去到堅道咁樣咧， 都有 喺個華娼就喺嗰度嘅。後來嗰個華昌華人昌嗰個昌妓區咧，就係有一次好大嘅災劫， 就是1874年大風， 大風， 因為咧專用喺天文台，在天文台做過咧，嗰陣就未有天文台，1874年1883至有， 因為嗰件係啊嗰次，然後至 設立天文台係啦，嗰次大風咧大劑啦，就形容咧香港同埋澳門咧，好似經歷過一場猛烈嘅轟炸咁樣，咁咧啲樓咧十間就冧咗，你話九間就好似。緊要七間咧， 起碼 就一定噶啦嚇。咁嗰度咧，形容嗰晚咧嗰個昌妓區咧，個個咧喺嗰個妓院裏邊啦，開筵助花啦。嗰陣時咧，點知心尾嚟一場大風大雨，喺嗰度又驚個屋冧，走出去又驚俾冧屋砸死，翻屋企又驚自己嗰間屋又冧，我都唔知點喺個街度騰嚟騰去，有啲揾張棉胎捲實自己咁樣嚇。咁咧就唔知點啦。咁有啲妓院、有啲酒樓嗰啲咧，就係、是、有啲人就話攣住啲財物，守住啲財物唔肯走。咁就有個業，有個女，有個閨婆叫活閻羅嘅。 哦， 終須都變真係 真係閻羅啦， 真係見閻羅啦，真係咁樣嚇。 守財奴啊！ 係啦，咁嗰場風咧就好緊要啦。咁咧嗰場風之後咧，嗰、那個地區咧就係冧咗好多嘅。酒館又冧，妓院又冧，咁但係咧心尾起翻啦，但起翻又第二場災劫啦。第二場災劫係乜嘢咧？1894年五月嗰場疫症，疫症， 嗰啲人話鼠疫， 鼠疫 係咪真啊？ 係真係鼠疫嚇，咁就由嗰場疫症咧，就尾後就有電燈慘掛老鼠 箱 啦，之類啦，洗太平地啊，咩掃灰水啊， 叫太平街 啊， 係啊。咁樣咧就收尾咧就政府將佢搬咗去咧嗰條水坑口街。 水坑口你知邊度咧？ 灣仔啊嘛。 唔係，而家都係上環。 啊，石水渠嗰個 係。唔係，係水坑口。 就係叫水坑口。 就係叫水坑口街。 喺上環。 上環。 冇 錯。我哋打麻雀 公園旁邊。 係啊，我哋打麻雀成日話呢個水坑口嚟嘅，即係話亂鬼咁放人鬆張。 係。 水坑口啊，水坑口。 係啦， 係 啦。 其實咧就係嗰陣時啲人咧，用咗地理名詞咧嚟到 串人， 串人啫嘛， 係啦， 係啊，叫水坑口啊咁。 其實所謂水坑口咧就咁嘅，係以前有一條大水坑， 真係有嘅。 喺嗰、那個即係而家咧，你行到嗰度咧就有未到嗰幾間潮州館。 最出名食到食到你破產嗰間， 嗰間潮州館，未到嗰間潮州館之前，嗰條上荷里活道嗰條街叫水坑口街。 係啦， 咁話説咧，1841年1月26日。英軍咧就沿住一條大水坑就登上去當時嘅荷里活道一座小山崗叫 Possession Point 嘅 佔領國， 佔領國升起第一面英國旗。咁咧嗰條水坑街咧早期叫做下荷里活道嘅， 係啦。 咁後來咧就改咗名叫水坑口街，因為以前有條大水坑喺度，但係佢英文名好得意喎，叫做 Possession Street。 一樣叫 佔領街， 領街 但係中文叫做水坑口街，英文仍然都係 possession， 係啦。咁咧呢個就除咗咧歷史真正歷史嘅歷史之外咧，仲係昌妓嘅歷史都喺嗰度， 都喺嗰度嘅， 都喺嗰度， 即係 水坑口街。 咁其實咧呢、這個地方都唔係好方便 嘅喎。其實咧就咁方便就好方便，因為佢好近嗰個南北巷，因為咧南北巷咧啲香港啲華人嘅大富商聚曬喺嗰度，咁咧就有段全盛時期。 嗰陣時係咪米商啊、海味商、 藥材商、 藥材商， 仲有做現梭嘅，都喺曬嗰度。 即係貿易區嚟㗎嘛。 仲有船務公司， 哦咁好啦，發達啦， 個個都發達嘅， 嚇 咁樣咧就好啦。咁嗱，佢夜晚收工行兩步。就去到水坑口嗰啲酒樓， 方便方便， 唔係即係嗱，而家啲人咧就係收工就 happy hour， 唔係 happy 咯， 係啦，嗰陣時啲大 master 就去嗰度。 我話唔方便咧，我記錯咗，係後來搬咗石塘咗又唔方便。 係咁樣咧，就因為咁啦，水坑口咧去到疫症之後啦，政府發覺到咧嗰度都係人口密集嘅，咁就驚佢咧又是玩多一場疫症。咁當時發覺咧，原來香港啲人口最密嘅地方就係嗰個區。 係咩？ 嚇咁就唔得啦！咁咧就啱啱咧，當時個石塘咀咧就啱啱填海，同埋咧填地啊！嗰個所謂石塘係點解咧？以前所有啲石礦場叫石塘嘅， 係啊，冇錯係。 咁樣咧，啲人咧就喺嗰度攞嗰啲花崗石啊，攞得太多啦，變咗整個石塘咀個地段咧，好似窩咗落只鑊， 凹咗落去嗰個湖啊！ 尾後要填翻好佢， 係冇平地， 係啦。另外咧，再喺外邊一個叫做海軍灣嘅地方， 咁啊填埋海，咁、然後咧就有而家嗰個山道啊、德輔道西啊、個電車總站嗰度啦。 如果唔係咧，就直情就係一個石塘。 係啦， 嗰、那個填出嚟 嘅。填出嚟嘅，咁、咧有啲就挖空咗就填翻氹，有啲就填海填出嚟嘅。 所以點解香港人咧呢個名詞都贏填氹啊？ 填氹係 係啦，咁咧當時就好得意嘅喎，啲人咧中意住，我頭先都話中意。住在西邊的，咁當時嚟講咧，有個港督咧就叫堅尼地， 堅尼地， 咁佢發覺到你哋， 而家好多人都堅尼地， 中意住中意住西邊咧，佢就話喺一個叫卑路渣灣嗰度填海啦，咁、填好海嗰度個新嘅城市就叫堅尼地城， 城，我就係而家而家嘅堅尼地城啊， 咁但係啲人住曬堅尼地城喎，中間呢度好鬼荒涼嘅石塘咀，冇人喺度住喎，搞翻旺佢啦，咁啊不如咧將水坑嗰啲妓院。同埋酒樓，你搬曬落去嗰度， 遷咗嗰度， 咁實旺啊，實旺啊，係 啦，咁咧就限你咧喺1905年要搬曬，咁、但係收尾咧，啲人話我搬唔切啊，大佬咁講啊，港督咁點啊，咁啊俾到2006年， 啊，俾兩年嘅， 俾多一年啦，咁、咧就然後咧就由水坑口旺咧，繁榮昌盛就遷移咗去石塘咀啦、唐西風月就由嗰陣時開始講、 就開始啊， 係啦。 咁咧其實咧，我又覺得比較又奇怪啲， 係 因為咧，就算搬咗嗰度係會旺， 係， 但係咧啲人咧搭咩車去咧？ 係嗱， 呢個咧好有趣，係 有心嘅，有心都性都會去嘛， 有錢佬唔會行去嘅 嘛，你知道 嗎？行去嘅， 好似啲人去麥加咁樣，係咪？ 當時咧就咁啦，有幾間酒樓。 嗯、 有即係十幾間酒樓咧、包括觀海樓啊，嗰啲其他乜乜物物啊咁嘅，太湖啊，洞庭酒樓啊，同埋咧就聚興樓啊嗰啲好多嘅，包咁咧就冚唪唥咧就咁啦。夜晚我哋咧就喺水坑口停幾輛馬車喺度， 馬車啊， 係啦，一輛馬車可以載幾個人。馬車咧由1840幾年開始去到1920幾年都有馬車嘅香港，咁、樣咧就仲有啲人力車啦，嗰啲叫做手車啦，黃包車， 黃包車， 係啦係啦，咁樣咧就好啦，咁咧就有水坑口咧，以前咧都有間叫燕庭林嘅酒家嘅喺度嘅，咁嗰啲咧冚唪唥都有啲馬車同埋啲黃包車載你啲飲客。就由水坑口拉到你去石塘咀嗰度。 哇！ 咁但係 免費嘅。 都係咧，佢話喺啲酒席嗰度抽水，抽翻上去。 其實你諗翻咧，鄰近地區咧，都而家都有做一樣嘢，嗰啲桑拿浴場咧。 係啊。 係啊，都話會喺黃江口岸啊、羅湖口岸咧專車接送啊嘛。係 啊。 原來就係嗰條路嚟嘅。 你去澳門呢家都係啦，載你去嗰啲酒店啊、 發財車。 嗯。 呢個唔止喎，又講呢個鹹濕嘢聽啊。 係。 係。 以前咧。九龍城寨、就有舞場啊嘛，你知嗰啲嗰啲 跳舞嗰啲， 嗰啲舞場咧，即係梗係跳 艷舞， 艷舞咧，咁咧喺油麻地，而家我哋廟街口，就有啲專車坐四五個人嘅，就車你去入九龍城，因為九龍城咧啲人可能未識路，唔識點路，同埋冇人帶入去嗰、地下嗰度入去咧，你根本都入到咧，你都驚 到， 你就驚啊！啱啱掹又十粒濕，粒濕濕。咁嗰陣時咧就有專人， 係有專人帶你，有專車帶你 去，啊專車入去嘅，一樣嘅呢條橋。 係，咁咧就講一講咧，就係50年代咧嗰陣時咧有好多間電影戲院啊，叫做最著名嘅咧嗰陣時有間叫龍鳳，一間叫龍門。多數用個龍字嚟改嘅，因為嗰度係九龍城啊嘛， 冇錯 啊，或者龍圖啊，乜又龍團啊之類啊嗰啲咁樣啦，咁就有好多間嘅，就上映啲小電影同埋真人表演啊乜嘢嗰啲咁嘅嘢。 有間叫華星添啊， 有間叫華星，係啦。咁咧，因為當時嚟講咧，就雞鴨狗黃賭毒齊曬嘅嗰度就 乜都有嘅。又講翻呢個 唐西， 唐西 係啦。 咁啊，啲人開始 石 塘咀去咗嗰度幫襯啦。 係 咁啊。整個石塘咀咧，冚唪起曬酒家先 嘅 噃。 其實兩樣一齊嘅。咁咧有啲咧嗱，妓院同酒家梅花間竹咁樣嘅。主要集中曬喺邊幾條咧？一條咧就叫新水坑口啦，或者叫做水塘口啦。嗰條新水坑口就咩街咧？就係山道啦。 即係而家係山道。 山道。因為咧以前咧喺香港大學一路落到去嗰個而家電車站嗰度咧。係一條大命渠喺度嘅， 係啊， 所以人呢就叫做新水坑口，亦都叫做水塘口，因為呢嗰啲水薄扶林水塘啲水呢就經過嗰度去落去，係啦，所以呢就叫做水塘口。咁樣呢就係、是、好啦。咁除咗話我頭先提到馬車呀同埋人力車之外呢，就好好彩呢有樣新嘅交通工具啦，就1904年開始就有電車。 係呀， 咁人就坐電車 鋪軌鋪到嗰度啦。 係啦，咁樣呢就仲有一樣呢就咁嘅，以前呢就夜晚有班專列嘅電車，就喺利舞台戲院，講起1920幾年嗰陣啦， 已經開始起咗啦。 利舞台戲院就去到石塘咀嘅，方便你啲人睇完大戲12點散場咧，有個專列電車喺利舞台載到你去塘西。 咁好啊！ 咁好玩。咁、另外咧，仲有1923年起咧，就有一線專嘅巴士車，就叫做明遠汽車有限公司提供嘅。當時有個叫明遠遊樂場，姓明個明，咁佢就喺北角而家新都城大廈個左右嗰度啦。咁而家都有條嘅明園西街嘅，咁嗰度嘅明園汽車公司咧，就有個專嘅巴士咧，就有條專嘅巴士線，就喺明園遊樂場載你啲尋，即係嗰啲咧玩完遊樂場嘅，載你去塘西嗰度， 再去飲過， 再去飲過，再去玩過。 但係塘西嗰陣時嗱，經過我哋上次塘西風月宴啦，咁。即係學到嘢就係話，原來嗰個消費好高嘅喎， 係 並唔係尋常人家普通打工仔能夠消費得起嘅喎。 係啊， 同埋唔係好似而家即係好粗俗咁講，即係話嗰啲咩120蚊啊，或者幾百蚊咁樣。 你想一日夫妻120蚊啊？ 係真係傾家蕩產。 傾家蕩產。 喂，阿振講，佢又唔係完全超貴， 但係點解又會咁容易？即係晚晚都會有咁多人要坐車。包車又有電車， 其實咧佢坐車去咧好多咧就去打水圍嘅啫。 啊，即係講打水圍， 呢個名詞啊，係啦。其實所謂打水圍咧，你去到咧睇下嘢，見下靚女。你就可望而不可即嘅，好多都係咁。咁佢都覺得好得意噶啦。 哦，又搭翻車翻嚟。 係啦，嗱，舉個例。 即係好似香港人去到荷蘭紅燈區， 係啦， 兜個圈望一望。 嗱，舉個例咧，就咁樣啊。嗰晚我哋意猶未盡，講唔到啦。嗱，我咧今晚我個鄭大少，喂，阿劉大師，今晚我哋揾多10個人啦，一齊又是去西征啦咁。 西征 就西征嘅，啊，即係四人貴征東至丁山征西。 而家就話一路向西啦。 咁樣咧就嚇。係電燈著鬼掹腳，或者電燈光啊腳步忙啦。咁咧以前5點鐘就放工噶嘛。咁有啲怡和洋行咧4點鐘就放工。 係咩？ 係啊。匯豐啊3點嘅天啫。 係咩？ 咁樣 真係好早。 去到1960幾年都係放3點嘅啫，匯豐。 咁好。 你想象唔到啊！ 想象唔到。 仲中午休息㗎，12、1點到2點半係休息㗎。 哎呀！ 啊，哇！呢啲 楊貴之真係嘆。 去到1960幾年都係咁㗎，係 咩？ 係啦，嚇咁咧好啦，嗱西征咧就咁啦，揾夠10個12個，走去塘西金陵酒家咁樣啦，開咗擺咗圍酒喺度啦，投圍，咁然後咧就係咧揾個個人寫張花籤，就然後叫阿姑嚟啦， 即係叫召妓啊， 係啦， 咁樣叫召啦， 係啦，係啦，咁阿姑嚟到咧，咁然後咧就係乜嘢啊？見一見面。蜻蜓點水式嘅啫，咁又去下台噶啦。 嗰個姑走咗啦， 走咗啦。咁咧，我哋咧就 即係嗱，我係阿姑啦。咁你哋兩個請我嚟啦。咁我 倒一倒， 我倒一倒，我係會坐得飲一杯嘢， 或者飲杯嘢，或者見一見面 咁樣， 見一見啦。啊，劉大少咁樣，佢係走噶啦。 好耐冇見啦， 係啦， 走咗去啦， 走噶啦。咁然後咧，到12點啦，未圍啦，佢就嚟啦。咁就坐喺你背後啦，就變咗後肚啦。嗰晚就咁樣啦。好啦，咁後肚咧坐陪到你咧食完嗰圍啦。美圍啦，八大八小啦， 係我食咗啦， 食到幾點？八大八小啦，12點開始會食到幾點？ 食到點零2點鐘啦，咁然後咧就翻去阿唐，即係假如我係有阿如花，你阿劉大少有呢個靚女咁樣啦，嚇有阿歐小姐咁樣啦，咁一齊各有各翻去佢個香閨佢個房嗰度啦。 個香閨就 係 喺 妓 院 裏 邊 啦，裏邊啦， 咪就話兩個碌架牀， 兩個碌架牀。咁當然咧，就佢未必會喺個房啦，或者喺佢嘅大廳嗰度接待你啦。咁好多時阿姑都唔喺度噶啦，有時係陪下你嘅啫，佢就走噶啦，同阿白板仔走去温泉噶啦，佢就 唔關你事， 唔關事噶啦。 哦，白板仔著數啊？ 係啦，咁你咧就坐喺度，花10蚊8蚊咁樣咧，就由嗰啲叫做咧豆粉水或者嗰啲咁嘅撩口阿嫂，咁啊俾啲瓜子花生，甚至鴉片煙，俾杯茶你飲。 咁然後咧就係、是、你飲完冇乜癮啊，就走啦。哦，咁呢就叫打水圍。 哦，咁叫打水圍。 喺、啊、上海啊，亦都叫打茶圍嘅。嗯嗯，咁樣啦。 嗱，我個釐清楚嗰個情況先。 係。 嗱，即係咧，如果你係之後早啲嘅，即係六點鐘啊， 去到 嚇嗰、那個就係頭圍啊嘛。 頭八點鐘頭圍。 八點鐘頭圍係啦。咁阿姐阿姑啊，就先嚟點水咁樣嚟到 say 聲 hi， 阿劉大少你好嘛、 啊。咁我哋喺度一路聽歌啊，聽人唱曲啊咁啊啦咁啦。咁 要食兩餐都一晚， 要食兩餐。以前擺酒係食兩餐嘅， 係 嚇， 唔怪得咁多嘢啦， 係啦， 八點食一餐，十二點再食。嗱、譬如舉例，你兩個頭先八點鐘頭圍見咗我一面啦，咁樣即係 send 咗個花煎過去， 係啦， 咁一兩蚊啊嘛，你話係 咪？係啦， 咁跟住我嚟到啦 ，say 聲 hi 啦，跟住我走咗啦。 十二點啊，陪你食美味啦。 咁但我係咪一定翻嚟嘅咧？ 其實多數都翻嘅， 多數都翻嘅。 咁、啊、你就一定咧喺美圍，你又會有啲賞賜俾佢嘅，可能賞賜幾十蚊啊之類啊嗰啲咁樣啦。 咁、嗯、中間呢、這個 你賞賜俾我唔係我賞賜俾 呢個阿姑咧，佢就走去好多台啦、嗯，或者咧去啲俱樂部咧陪佢另外一啲高級啲嘅客人啦。因為石塘咀左邊嗰度有好多啲俱樂部嘅， 哇！佢、啊、一物就幾用 嘅。係啦、嗯， 總之佢八點至十二點咧，佢就會係 entertain 唔同嘅客人嘅， 或者佢 可能陪佢嗰個湯圓一起玩啊。 係， 總之冇你份， 冇份， 係啦，真愛啊嘛，你嗰邊 係啦，係嗰邊真愛啦，係啦， 嚇，佢貼銀紙佢都要真愛。咁十二點佢就翻嚟咧， 陪你做後土。 但係我咁講喎，你好多人有擺頭位噶嘛，好、嗯、多人擺咗個八點噶嘛， 係啊， 咁佢要揀一個去同佢食個美味噶咯喎。 係啊，係啊， 係，佢會揀一個， 係啦， 即簡單啲講，即亦都有人會落空 啦。有人會落空， 有人會落空。係，即你等食完頭圍，再食尾圍，都未見到阿姑翻嚟。 係啊，咁就心息啦。 唉，心息啦， 係 啦，第日再嚟過啦，咁、樣。係 啦， 係啦。 咁我哋 咁，但係如果阿姑翻嚟同你食尾圍咧， 嚇， 你有機會有下文。 就同佢打水圍啦，翻去。 翻去嗰個記者裏邊咧， 打水圍， 打水圍，亦落空 嘅 可以。 嚇， 未必有時佢又陪你嘅，有時佢又陪白板啊，一樣係咁。 又係要睇你運數。 又係要睇啦。咁咧你， 但係佢陪你，佢未必代表有下文。 冇， 冇， 冇，性服務未有有牌啊。 因為點解咧？咁我哋就會講係咪有霸王夜宴嘅嘢？係 啦，你咧仲要咧就成日去咁樣做好多晚，然後咧。就係同嗰個所謂七十鳥個龜婆傾掂啦。我真係想佢陪我瞓啦。咁然後咧就係、是、叫做阿、啊、龜婆話你擺餐霸王夜宴啦。咁要揾四由三百到五六百啊咁樣啦。即係差唔多係啦。 一圍 即係玩一晚，包括幾圍噶啦，請曬咁多嗰啲咁嘅阿全個妓院嗰啲阿姑啦。 你話有成七八十個 七八十個要請曬佢啦。 十個人一圍， 十二個啦， 十二一圍 都要六圍， 六圍領啊， 六圍領。 嗯， 係啦，有啲可能擺到十四五個人一圍嘅。 咁誒，你又可以請啲朋友嚟 嚇，請埋啲朋友嚟。 咁其實係咪即係？其實係一個隱喻當擺酒咁樣咧， 差唔多啦， 即係當好似假結婚擺酒， 結婚擺酒，然後佢就係同你洞房啦咁、樣。 喺咩洞房？喺翻妓院入 邊？喺酒店啦。 哦，要出翻外邊酒店。 所以享受乾煎石斑咧，好多咧就喺酒店嗰度啦。一路話諗住洞房咯喎，點個新人都未到嘅咁樣啦、 都有 嚇，咁唔係乜嘢咯？有啲等到天光都未見玉人嚟到咁樣，然後咧。 好惆悵咁走咗， 好惆悵，同埋咧唇焦舌乾，乜嘢燥乜嘢燥火都嚟埋啦，好似等乜咁等啦，等唔到，咁就叫做乾煎石斑啦。 真係石斑啦！ 喂，但係你擺咗霸王夜宴都可能會乾煎石斑嘅， 都會㗎，好多時都係啦。你遇啱個不顧商業道德嘅阿姑， 咁你攞命啊！ 嚇，咁咧其實咧當時亦都有個講法嘅。告到上法庭都冇用嘅，啊，因為咧嗱，法律就咁嘅、如果你放款俾妓院咧，收唔到咧，你告上法庭係冇效嘅。 係咩？ 因為妓院係一個咧完全唔講信用嘅地方嚟嘅。 哦，所以官應準備定嘅 嘢。係啦， 塔數 嚇，所以當時嚟講咧，就有一樣嘢就咁嘅，所有洋人唔准去唐西妓院嚇、啊。如果咧你接待啲洋人嘅咧，呢間妓院咧即刻要歇燈。所以熄燈咧，即係熄燈關門，唔使做生意。 咁、樣，所以你就唔需要有個洋人臨記喺度啦。 係，所以 人哋仲買翻蜜糖算啦。係 啊，洋人你又去買蜜糖， 你咪買蜜糖算咯。 因為你諗下洋人嗰個制度咧，買蜜糖啊，送翻買蜜糖嘅制度咧， 係啊， 其實佢係包生仔噶嘛， 係啦， 一定有下文噶嘛， 係一定有下文。 反而唐西阿姐就玩到你癲噶嘛，啲阿姑。 咁啊，即係話咧，唐西係冇洋妓喎。 唐西是没有的， 即是没有 洋妓的，全部都是中国的， 即是全部唐地， 如果你说洋妓呢， 就本土， 洋妓呢，就是都是在翻那个呢，就是伦核士街啦， 咁 后来呢，就喺到皇后大道中，同埋呢，而家北打街嗰一带，佢就拉客嘅，好多时， 企喺街， 企喺街拉客。咁試過咧喺而家嗰個咩Shell House 即係中建大廈在嗰度咧，1900幾年2007、2008年咧有一次咧試過咁啊，有個洋妓拉客，拉著一個叫 Henry May 嘅人。 哦 ，May 就係警務處長啊！ 嗰陣又做過警務處長， 又親自 零八年俾佢拉嗰陣時咧，佢俾個妓女拉嗰陣時都係報政司嚟嘅， 中曬。 當時個副政司， 中曬。 咁咧1912年咧，嗰個位副政司係做咗個港督， 係啊，後來做港督嘅。 叫做梅，而家有個梅夫人婦女會 有個 梅 道嘅， 就係佢啦。 May 嘛， 係 啊 ，May 係 Henry May， 就叫梅軒理。嗰次就拉咗嗰個報政司，個洋妓拉咗佢，俾佢吹 BB， 又吹咗個警察埋嚟。吹個警笛，吹個警察埋嚟，捉咗個妓女上去，罰咗25蚊。 哦，好傑啦，都傑。 題外同你講下喎，你哋翻屋企抄到咧？嗱，你劉大師弟係世家嚟噶嘛？喂，屋企如果有張25蚊紙咧，我好恭喜你嚇。而且啲25蚊面值嘅紙，係啊，有㗎，一路去到1930、31都有25蚊嘅面值嘅鈔票嘅。而家你揾到一張咧，張張都用100萬嚟計嘅， 100萬啊， 係 港幣啊， 係， 係咩銀行出啊？ 三間銀行都有， 係咩？ 匯豐、渣打、有你 都 有嘅。 我翻去抽抽，可能抽到100萬出嚟喎。 係啊係啊， 我揾你噶啦嘛。 係啊，你攞去拍賣都得啦，唔使揾我噶啦嚇。咁樣咧就好啦。嗰陣時啲妓女咧就去轉戰咗去咧嗰個而家嗰個咩？所謂皇后大道中嗰度啦，咁後來咧就去咗嗰個所謂嗰個春園街大 number 嗰度啦，咁樣。 不過又有想請教，如果我係一個11少， 係， 咁而家我咧就好中意裏邊一位小姐， 阿姑， 阿姑，阿姑，阿暢瑩啦， 係係。 咁啊，要等幾耐？大約啊，平均要有幾耐？然後至氹到佢擺一個霸王爺宴。 其實呢個睇下你 講直接啲，幾時先氹到阿姑即係我落搭咧？ 落搭咧係啦， 肯培訓 係啦， 係啦。 要幾時 咧？ 要等幾耐咧？ 睇下邊個時期，睇下你迷唔迷。如果嗰啲貴啲70秒覺得你迷佢咧，盡量想掠你水咧，一路拖長。一路咧，以前叫做氹雞啊，有個 哦，唔怪得叫氹雞啊， 係啦， 我就係咧，而家啲人即氹雞， 係啦， 打蘇慶咧，係 一路 雞啊， 係啦，一路拖住你，等你咧傾曬狼，然後咧，然後先 鋸你， 鋸你， 傾家蕩產， 傾家蕩產， 哇！所以嫖都未必定係慳錢喎， 係啊， 唔會慳啊，直情最慳嚟娶翻屋企， 係啊， 咁啊最慳。 咁但係你要娶佢，你要落一筆本錢。 唔係啊，即係我話你求其娶一個啊，係最慳噶嘛。 咁啊， 呢個長期嘅性伴侶係最平嘅。 翻屋企。鄉下叫個 鹹魚 引婆， 係啊，就係 嗰啲唔使錢啲， 嗰啲最平嘅方法， 係 咪？ 係啦，其實咧就咁啊，啲人咧個個都係等於而家香港老老實實啦，講俗啲啦，就追啲名女人或者追明星都一樣啫嘛，你難追你至追啫嘛。 係， 我可以話好多靚女係靚過嗰啲明星㗎。 絕對啊，呢個靚過曬 啦，係啦，咁你寧願追嗰啲好過啦，理論上嚟講咁係嘛？但係啲人就唔係啊，中意名氣㗎。咁以前啲紅牌阿姑咧，好聞名嘅噃，好多都 係社會上聞名嘅， 係啦，嗱， 即係個個富士都中意嘅， 即係有位叫做素梅女士咁樣啦，連幾個大老官都迷佢嘅喎，咁樣係嘛？咁你冇得講嘅。 嗰啲迷老官咧，係咪叫隻乜啊？ 隻乜係啦，即係咧，佢就俾嗰啲老，佢係一當佢自己一張隻，俾啲老官摘嘅咁樣，咁就 好生動喎呢個。 係啦，咁有啲叫波隻，因為當時嚟講咧，就有好多足球員都好聞名㗎。 波隻即係波嘅， 俾啲球員摘嘅。 哎呀， 係 嚇，戲子咧就叫 戲子隻， 戲子隻， 戲子隻。 我而家申請一個小壁壘。 係啦，阿姑要行開一陣，咁阿姑轉頭再翻嚟，咁兩位大少傾住偈先。 係好。 嗱、啊，你起身俾佢行一行出去先。好。好啊。咁誒得唔得？ 阿劉大少麻煩你。哇！掹掹我個。 哎呀，睇唔到啊，因為啲頭髮啊，唉，唔緊要唔緊要。 唉，如果今晚呢位阿姑都幾好多嘢講， 阿姑識好多嘢嘅， 阿姑識好多嘢。做後土， 係啊， 唔使撥線，兩個就唔係撥線嘅。呢個大少， 你當喺散咗啦。 大少另轉張台，同佢款款心談嘅，唔係撥線嘅嚇。 啊！咁其實咧，嗰、那個即係嗰個啲大少，佢要好有心機去氹嘅喎。 係啊， 嚇 嚇，咁咧你仲要好多貴贈咯。 好多貴贈、啊。 過年咧就要上去拜年啦。 拜年啊！ 係阿姑啊，煎糕俾你食啦，公價嘅啦，每一底糕啊50蚊。 嗰陣時50蚊唔得掂。 啲人揾5蚊一個月嘅啫嘛，50蚊嚇煎一底糕50蚊。咁另外咧，捧碟瓜子出嚟俾你咧，你又要俾上錢。 即新年過節， 仲要派利是啦，上去 派運。 係啦，咁另外咧就咁好啦，咁咧就係到五月節啦，就食粽啦，上去七月咧就燒衣啦。 我都有份嘅， 有份噶，樣都要噶。八月十五就仲唔得掂啦，大節嚟噶嘛。咁然後咧， 過年啦， 過年啦，嚇！咁你要使好多錢噶。咁你仲晚晚上又打水圍啊咁樣咧？嚇、 嗯！ 咁、啊、你玩得一年半載，然後佢就話嗰個七十鳥就話咧，你可以咧嚟一次霸王夜宴啦。咁、 嗯、 就成間妓院都裝飾埋㗎，樓下掛曬大花牌啊，誒、 嗯、 樓大笑宴客咁樣之類咁樣嚇，咁、哦啊、情形。 咁嗰個大笑屋企，譬如有正室，譬如有妾侍嗰啲，都著翻隻眼閉㗎啦。 誒，因為當時嚟講咧。你去嫖咧，就老實講啦，你輸嘅錢係有限嘅、 嗯。 有好多人咧就咁嘅，就寧願咧佢唔係想做入幕之賓嘅、 嗯， 寧願咧就你話走去晚晚去尋歡作樂，咁、 嗯、 去玩下睇下嘢嘅啫，叫做見識下嘅啫。嗰啲咧要叫做田雞局。 哦，田雞局。 田雞東嚇、 啊。田雞東要解夾粉 嚇、啊，即係田雞就只夾啊嘛。 夾 嚇夾啊嘛，即係從字邊度個合嗰個夾啊嘛，田雞。所以咧就即係夾粉，走去玩下， 嗯、 打下水圍啊咁樣，嗯、即係食下頭尾圍，打下水圍，咁啊所費有限㗎嚇。咁咧嗰啲其實咧嗰啲龜婆就最驚你打水圍、 嗯， 因為你唔想做入幕之賓咧，佢啄極你都有限嘅。 係嗰啲就即係搞搞震冇幫襯， 搞搞震冇幫襯就係個打水圍啦、嗯，就係、是、咁樣啦。 咁、嗯、誒，譬如嗰套片胭脂扣， 是是 或者咧《唐西風月》嗰、那個嗰本小説， 是 是講到咧呢、這個十一少啊，送張銅嘅大床， 係 呢、這個有冇根據嘅？ 其實咧都嗱，有冇送大床咧，我就唔敢講啦、 嗯。 但每一嗱就咁嘅，如果你當時係一個好紅嘅姑咧，你可以一個人住一間房。 哦， 咁咧有啲仲有電話添嘅， 咁好啊， 有私人電話。 哇，電話唔得掂喎。 啊，因為電話咧，你識到啲即嗰啲大機構嗰啲主管咧，佢可以運用權力同你裝一部電話。 係咩？ 係啦。 哦， 嗱、啊，咁呢啲就真係超級紅牌嘅姑啦。 如果戰前有部電話就不得了。 喺你個房有部電話， 哇，不得了。私人電話就不得了。 私人電話係啦係啦。 呢、這個好巴閉喎，依、這個咧叫德律風喎。 係啊 係啊係 啊。德律風嘛， 我記得我幾五幾年有電話， 唔係一九二幾年。 我即係話我屋企有電話嗰陣時係1995幾。 哦，你哋就好緊要㗎啦。 哇，五幾年咧， 多數係鋪頭嘅啫。 係啊， 嚇、 啊！私人電話全個樓全間樓。喊爛啲朋友啊，都借噶啦！ 我 同埋特登過嚟睇。 我寫緊一本新書啊，影到張單咧，就寫住啊，呢間乜乜木箱號個電話係23456，係搭用隔離乜乜銀號嘅。 哦， 咁當時啲電話咧，商業嘅鋪頭都係搭用嘅啫。 後面 點搭用咧？喺呢幅牆。兩間鋪頭，幅牆中間作個窿喺度，啊，係 揾你咧就撳鐘， 係唔係？淨拍啊！喂，聽電話，阿、姐咁樣，咁嘅嗰陣時， 咁、如果個 銘記 屋企有個電話， 房間有電話唔得掂咯， 唔得掂啦， 唔得掂啊！ 咁所以咧，你話送張如果佢一個人咧係一間房，有人送張大嘅同床俾佢，係唔奇啊？佢有埋電話添，係嘛嚇咁樣。 咁嗱嗱，如果好紅牌嘅阿姑咧，會唔會可以待遇好啲？係自己一間房，唔使假床咧？ 我頭先就講咗啦，有啲唔使兩張，唔使即係雙下牀啦，係啦。咁佢一個人可以住一間房 嚇， 但係咧。當你又由紅變翻黑咧，就有啲咧就直情咧就直情乜嘢啦，要你走去咧就唔喺得塘西啦，就去咗啲二三線啲噶啦，就去油麻地啊嗰啲啦， 係啦， 油麻地嗰啲咧就 cheap 啲嘅， 係 啊，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塘西去到油麻地咧就係好受歡迎嘅，而油麻地去塘西咧就幾乎就去唔到嘅，因為 升唔到級， 升唔到級。降級你去咧，就好多人好受歡迎。 減價一定易嘅，加價就永遠都麻煩。係 啦，係啦。 不過我又想聽下咧，另外一種喎， 係 就係如果佢已經賣咗街啦， 係 賣街即係話咧， 食井水， 呢個有緣起嘅，因為當年咧最早的妓館咧都喺廣州，喺河上高嘅，因為佢唔俾你上岸啊嘛。咁啊喺河上高咧， 嗰啲花艇， 花艇上高。咁啊喺花艇要嫁人咧，要嫁上去 上岸啦， 上岸唔再做啦，唔再做妓院。咁佢咪要埋街食井水咯，就唔係喺條河度打水上嚟啦。咁所以叫埋街食井水。而家剛才我講知道咗咧，賣家食井水嗰啲妓啊， 係。 但係如果佢嗰個大户裏邊唔開心， 係 或者大户唔喺度，大婆逼，或者佢自己翻出嚟， 重新再做， 再做過翻閹啦， 翻閹。 聽聞咧要戴孝嘅噃， 係 係嘛？呢個係咩規矩咧？ 其實咧，當老公死啦， 當老公死 嚇，等於咧就係嗰啲咧就係破處啦，賣咗俾人哋包，最先啲處女俾人哋包咗一個星期或者十日。 詹先生 係啦，就係詹先生啦。其實呢個字都好抵死嘅。係 啊， 上邊就小好似小朋友咁樣， 下 低咧就大啦，係已經大人啦，咁樣就叫做詹先生，係啦咁樣。咁咧以前咧就咁啦。再落嗰啲再出嚟做咧，就叫再落河啦，再落河啦，或者叫翻閹啦，都好抵死嘅， 都抵死 嘅。即係閹雞、閹豬、閹唔清楚，就再閹多次。 係啊，冇錯。 係啦，咁就叫翻閹。 但佢哋會唔會影響佢哋受歡迎程度咧？如果翻閹嘅， 睇下你以前你嫁過邊個？如果你嫁過好有錢人咧，話佢出嚟翻閹，話我揸二攤都好噃咁樣， 揸個名攤 係啦。 OK， 着阿某 翁嘅舊鞋咁樣。 冇所謂，如果嗰個係臭名遠播咧， 係啊， 咁就真係 明白， 點淹都死啊！ 喂，但係咧嗱，我頭先咁樣聽咧，其實一個阿姑可能咧，佢一年唔係接好多個客嘅啫喎，即係我講真係提供性服務嘅話， 係冇錯， 佢可能好少嘅啫喎。 有啲你追成年至追到佢陪你瞓一晚噶嘛， 係， 咁但係咧就好得意嘅。其實佢接客接得好少，但係佢咧就可能晚晚都同嗰啲白板仔，或者同嗰啲大老官一齊 做隻乜？隻乜嗰啲人冇錢攞噶咯喎， 應該喐下仲貼錢添。好似試過某大老官咧，就有個紅牌阿姑2000多元咧，買架杯杯車送俾佢嘅。嚇！係啊係啊， 蠢到咧， 貼埋杯杯車， 貼埋杯杯車㗎咁樣。 就佢得閒咧，就係捧佢場。 系啦， 我個朋友咧就做太平戲院， 係 東主啊，姓袁嘅， 袁啊，袁杏橋啊嘛，最先就 係， 係啊係啊， 佢而家咧就喺多倫多做醫生， 係係， 咁啊佢屋企都歷史都好熟，咁啊好講，即係佢而家嗰個係姑媽、姑姐、姑媽，係個女性嚟個女士喎， 我都見過， 呢個 嚇嚇， 咁啊佢講咧嗰陣時咧。老渣即係 視 覺先咧，同埋阿老馬，即係我哋 啲人叫老大， 老大即係馬思珍 咧。 哇！呢兩個喺嗰個年代咧係最紅嘅 兩個最紅嘅大老官。 大老官底下隻乜都不掃啊！ 仲要啲隻乜係啲紅牌阿姑嚟， 一定係最好嗰個添。 係啦，係啦。 即係咧，人哋嗰啲公子哥兒啊、大媽耍追唔到嗰啲， 恨到這場，佢就頹首可得， 啲 唔愛， 係啊， 雍正 係啊，咁嗰啲隻乜咧又咁噶，為咗捧呢個大紅伶咧，咁啊當時咧最貴嗰張椅咧就前邊第一行做大戲，有30個位到，由$5到$8，你普通嗰啲板位係幾個先嘅啫，佢$5到$8，差唔多一個月或者大半個月人工。第一行30個座位，他一個人包曬， 阿姑包 曬，佢坐正喺中間。 其他冇人坐嘅， 其他冇人坐， 姊妹都唔使叫， 唔使，佢一個人坐正，坐正喺中間，買曬嗰30張第一行嘅，嚇。咁咧有好多大老官咧就話啦，我擔起嗰啲叫做貴妃床或者叫 sofa 床，佢話咧我嗱今晚我又擔起幾十張 sofa 床啦。咁即係有個阿姑咧，一口氣就買曬嗰30張。 係。 咁你話嗰陣啲嗰啲， 而家都有㗎。 唔係嗰陣時個社會咧，係而家今時今日好難理解嘅。因為咧，我哋即係中國社會成日話戲子無情啦，睇低戲子啦。 咁嫖子無義喎。 其實係啦，嫖子又係啦，妓又無義啊嘛。但係其實佢哋兩個關係係好親密嘅。 係啊。 咁而咧。有錢人家咧，即係我哋講話，不論係官二代，今時今日嘅俗語啦，或者係依個富二代咧，好想追啲阿姑，啲姑其實係妓，你口頭上面睇唔起佢，但實際上你好想得到佢，跟住佢又偏偏俾你最睇唔起嘅人就係 戲子， 係啦，輕賤。跟住你即係恨得牙牙癢癢啊！ 係啦， 呢個關係好得意，即係三個關係。 其實當時嘅關係仲好得意。 嗯， 試過有啲咧，就有個南北行嗰啲富商咧，一家三代都追一個阿姑，變咗三代同堂。 又叫做父孫爺父孫三科 嚇，父子三代同科。有啲父子同科就已經普通啦，仲爺父子。 爺父子同科， 咁阿姑最尾點樣拆咧？咁樣 點樣拆咧？就咁啦，大家互相瞞咯。咁到咗咧，嗰啲咁嘅我鄭大少又改做鄭十一少或者鄭21少咯，費事俾個爺認到啦。如果話有個米行嘅鄭大少今晚追阿如花喎，今晚捧如花場喎，梗係我個衰仔啦。咁樣咁因為鄭廿一少唔關我事。咁樣啊， 咁 所以 你有錢 嘅。咁但係三個佢都接到呢個霸王夜宴啊？ 唔會，霸王夜宴啊分開嚟做嘅，可能有啲就乾砖石班啦，但有啲就真係佢陪三爺 爺三代 父孫三代都培訓都未頂嘅， 冇所謂。 係啦，冇所謂。 睇下佢哋遺傳係點，勁衰咩嘢？唔係，同埋我想問一啲好 juicy 嘅 detail 啦，就係咧。唉，喺我未感嘆之前咧，我問一正經問題先。正經問題就係、是、啦，好啦，終於俾阿鄭大少咧擺咗呢個霸王夜宴啦。係 啦。 OK， 咁咧佢有冇限佢嘅時效性咧？即係譬如話你只有2個鐘頭，兩個鐘頭係暴飛任食啊，定係佢係只有一次嘅啫？一阿姑好攰咁樣。 嚇！霸王夜宴咧，其實咧就咁嘅，好多人食得乾煎石斑啦。 嗯。 尾後咧就要嗰啲咁嘅70料啦，擔保。嗱。我同你洗咗呢次，算啦，上一次算數啦，下一次嗱，你一定要叫嗰位如花，一定要助我入獲之賓。如果唔係，我走嚟拉人封艇拆檔噶啦，咁樣係啦。佢搞佢都好易嘅啫，揾啲煤炭孤呢啊走上去， 係整污糟你地方， 整污糟 你 嚇，揾啲粗人上去嚇， 滿身大汗，係搞死你。 咁其實咧，當然啦，好似頭先我同阿次官講一樣啦。有啲追咗你成年，佢都使咗成千上萬噶啦，即係呢家100幾十萬噶啦。咁你做個70料，為咗職業啊，為咗維護你間妓院嘅聲譽啦，都應該俾佢瞓一晚啦。反正都唔係個閨婆陪佢瞓， 係有乜所謂啊？ 叫阿姑瞓啫嘛，阿姑出到嚟做嘅都係要噶啦，你都唔好玩得咁盡啦。 係啊，冇錯啊。 嗱，但係個阿姑同嗰位大少瞓嘅時候咧，有嗱。我哋知道嗰個流程啦，就係擺咗頭圍先， 係啦， 頭圍之後咧又等到尾圍， 係啦。 咁呢個霸王夜宴都係 霸王夜宴係應該都係一次嘅啫， 即係 冇頭尾冇噶啦，冇頭尾噶啦，因為都有好多儀式玩嘅。咁咧樓下嗰度啊，張燈結彩啊，好似差唔多咧。你而家結婚喺酒樓擺酒咁樣， 響當結婚， 有埋曬啲樂隊啊，有客人入咧就吹啦。 哦，咁啊，而家就殯儀館嘅咁啊， 係啦， 係 啊，咁啊，有兩個開路神啲公仔喺曬樓下嘅，即係好似以前出殯嗰啲咁樣。 即係紅白二事得咁。 試過有一個咧，仲喺個夜晚嗰度燒炮仗添，搞到咧你唔係新農曆新年之間燒炮仗咧，華民政務司派啲警察老爺走去即刻罰。 嗱、好啦，咁而家我當霸王夜宴啦，咁樣。 擺完咗。 咁啊，係八點鐘嘅，你當係嘛？ 啊，應該八九點十點啦。咁啊，我相信玩到一點都散席㗎啦。咁然後就同阿姑去酒店咪相宿相妻。 酒店就係而家我哋理解嗰種酒店啊。 其實當時咧，嗱石塘咀咧妓院嗰度隔離咗都有好多間酒店嘅，咁、都係所謂酒店咧，都係而家嗰啲四層高嘅唐樓啊嗰啲。 西式定係唐式 嘅？應該都係唐式嘅嚇，咁、樣情形啦。 冇冷氣啊！冇冷氣。 冇冷氣嘅。 熱死。 嚇、啊！有風扇啦，有風扇啦。咁咧，其實咧，酒店我相信咧。六十年代大家都記得啦，喺嗰個船頭觀隔離嗰啲酒店都好多㗎，係、 我記得 比較上高檔啲嘅咧，就嗰間叫大東酒店咯，同埋嗰間叫新光酒店咯，即係而家西港城隔離嗰度啦。咁、你可以去嗰啲高檔啲嘅酒店租間房啦，同阿姑喺度相宿相妻啦嗰啲咁樣。 咁阿姑咧陪嗰位霸王夜宴、又追咗佢成年幾啦、終於肯同佢瞓啦。咁、有冇話係瞓幾多個鐘啊？ 瞓到天光啦、啊。 OK， 瞓到天光啦、 啊。但係有冇話裡面係幾多次咧？嗱，即係我哋問， 睇你個能力啦， 即係明白啲啦。 呢個睇係你個能力啦。 冇咁清楚啦，係啦，合約咩？ 即係會唔會阿姑話唔得㗎？得一次㗎咋？咁樣我好攰啊，我唔制啊，咁樣 咧。咁我相信咧，我呢啲係你兩個兩情相悅嘅啫，呢啲嘢。 中意你咪 係啦。 回開二三度任你 啦，咁啊睇下你能力做唔做得到咯，系啦系啦。 爺孫同埋個爺同埋父同埋個孫咧，梗係揀個孫啦。 我都係揀阿 孫。阿爺咧就真係一次都唔得噶嘛。 阿爺追多幾年先啦，都就嚟死啊，攞多啲先咁樣。 仲有一樣喎，當時你咁講喎，無論阿爺、阿父同埋阿孫啦。都一定要人就稱做大少，稱做少嘅噃，九廿歲都叫做阿少嘅噃。如果你話稱呼佢啊鄭老爺咁咧，就面青不 嬲啊， 就咁樣啦。 老爺唔係你叫嘅，屋企個下 人 叫嘅。 新抱叫嘅，或者個下人叫嘅。 下人叫， 係啦。 所以你個近時咧， 乜少？ 湊我嗰個咧，就叫我老豆就少爺。 係啦， 叫我做官 啊，所以阿次官啦， 次官就唔係 到而家都係， 佢係叫我做大官，因為我。大仔因為叫大官，個個叫大官，次官係第二人叫嘅。佢自認自己好似係我屋企個妹仔咁樣，咁咧就好謙虛，係得佢識叫啫。發明呢個叫法咧就狄波拉，即 係 謝霆鋒個媽，係啊，食第一個叫我次官， 就 佢好謙卑，自認係屋企嘅下人， 叻女， 所以就好叻。 好叻女， 大家識呢啲規矩嗰度犀利，好佩服佢。 冧曬， 冧到而家卅幾年啦，都仍然係 叫呢家大班人叫你做次官。 但係佢唔明唔明嗰個官字係咩意思，可能唔明嘅。 以前大官嗰啲， 係啊，就係因為咧屋企個大仔，個老爺，佢唔係叫老爺，因為叫個少爺啊嘛，叫我大老母啊少奶嘛，二少奶。 大少奶、二少奶， 係二少奶嘛，咁佢咪叫我做阿官啦，大官。 咁邊個會係被稱呼老爺咧？ 佢老豆， 即係你爸爸嘅爸爸， 唔喺度啦。 啊 ，OK。 當我變咗少爺嘅時候，變咗我，譬如我娶老婆啦，咁佢真係老爺啦，升級啦。 係，佢就變老爺，你爸爸就變老爺。變 老爺啦， 咁你個仔就變官啦。 係啦，冇錯，係三代係咁樣嘅。 係。 咁我又想問啦，嗰日聽你講咧。有個名詞幾得意，叫四方邊頂。 係 點解叫四方？唔係博士，唔係碩士帽係嘛？ 唔係博士帽，唔係碩士帽，就係因為咧，就係邊頂即係頂帽啦。嚇咁咧，你睇到啊，以前做京戲啦，嗰啲冤大頭啊，嗰啲咁嘅老襯啊，就戴頂四方帽。 係喎，劉青波嘅字都係。 係啦， 老襯帽。 嗰啲老襯冤大頭就叫做戴頂四方嘅帽嘅，咁以前咧啲人叫嗰頂帽叫邊頂嘅，以前有條邊噶嘛，條邊上邊嗰冚住條邊嘅就叫頂咯，邊頂咯，所以叫四方邊頂。 哦，正邊頂意思就即係話佢係個冤大頭， 冤大頭 係個傻佬。 其實呢句咧就係以前咧我做六七十年代做銀業嗰陣時咧，四方邊頂呢個名仍然都喺個銀業界都好流行嘅。 係咩意思？因為 咧俾人哋呃咗。俾人哋或者買批嘢買貴咗，或者炒外匯咧，俾人哋扇一鑊，就做咗四方邊頂。 咁樣嚇。咁係七十年代咧，啲銀業界都係咁樣講嘅呢句嚇。咁咧，但喺妓院嗰度咧，就當時咧四方邊頂啦，戴博士帽啦，戴火水罐啦， 火水罐點解？ 火水罐以前有啲火水罐咧，同埋油罐都係噶，四方嘅。 哦， 係啦嚇。四方嗰啲舊時嗰啲咩花生油啊，都係四方嘅，一罐咁高嘅嗰啲。有啲人咧就係鑿通咗，即係喺個罐嗰度咧鑿咗個面，然後整條木柄喺度咧，就嚟做玩水噶。 係，我記得。 係啦，係啦。 輪水前面就係呢啲。係 啊，1963年製水嗰陣時就係用好多用呢啲咁嘅油罐、火水罐攞嚟玩水嘅，就係四方嘅。所以咧就叫大火水罐、大博士帽、四方邊頂，都係喺唐西俾人哋揾咗老襯嗰啲老襯啦， 哦，係啦，唔好唔好意思叫老襯， 老襯啦，係啦， 就叫做四方邊頂， 四方邊頂， 哦，係啦， 或者誒呢個大就係戴博士帽嘅咁樣， 戴博士帽就係 嗱以前嗰個拆帳我又好好奇啦， 係係， 係啦，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咧，即係外走去整指甲咁樣，我又會問下個指甲個女仔， 收到幾多錢？ 你其實收幾多錢㗎？咁樣去俾人按摩又會問下佢。咁以前嗱，我哋聽到落去咧話就話原來咧一個公子哥兒咧。或者一個大即係個大官貴人啊，一個大 master 為咗追一個紅牌阿姑咧，係傾家蕩產，使好多錢。係啦，但係其實幾多係落到阿姑手上邊咧？ 有幾種身份嘅阿姑， 嗯， 有啲咧就叫做係公主身， 嗯， 所謂公主身咧就自細佢係靚妹個好細個嗰陣時咧，就個老母賣斷咗俾個閨婆嘅，咁成世都要俾嗰個閨婆操縱噶啦。你揾幾多錢都係個閨婆收嘅，嚇， 即係等於賣身噶咯喎， 賣身噶啦， 一張賣身契噶咯。 係啦係啦，有啲咧就咁樣叫做打夥計，即係咧叫做簽合約，就即係假如咧我中意入去你嗰間誒妓院嗰度做妓女，咁啊大家咧講明拆帳。講明拆帳， 幾多三七或者係六四， 係啦係啦， 八二咁樣， 係咁樣咧就一樣嘢啦。我哋上次都提到有張叫做卡嘅，嗰張叫做花簪啦。咁咧就當時張花簪咧就一蚊嘅， 係嚇，即係一蚊雞嘛， 一蚊雞啦，就其實一蚊卡就同你一樣就一蚊雞啦。咁嗰張一蚊雞咧，一般嚟講咧都係嗰個妓女同個妓院咧每人一半嘅， 即係 嚇五毫，咁佢有時咧一晚咧就即係蜻蜓點水式，咁佢都接到好多張卡噶。咁佢淨係收卡咧，都已經都有 係 有幾蚊一晚噶啦，佢都已經 幾好喎。 淨係嗰陣時幾蚊等於好多人嘅成個人工 係啦， 五蚊啊嘛， 五蚊一個月係啦，最低層嗰啲五蚊個月。 佢一張 一晚已經揾一個月人工，淨係收卡啫，唔計話打水圍啊嗰啲咁樣啦。打水圍咧，好可能同就係睇下你靚唔靚啦，你個議價能力啦幾多啦，就同嗰個七十了，大家四六或者三七， 嗰日分 就係分帳，再分帳嚇。咁好啦，當然啦，霸王夜宴嗰晚咧，嗰個大少可能使咗500蚊或者700蚊，又係照分啦。 係 嗰啲菜式之外， 係啦， 即係嗰個 成本費， 係啦係啦， 成本費， 成本費。 嗱，我想問下擺霸王夜宴咧，或者係頭先所講頭圍尾圍嗰種咧，佢喺酒樓擺定喺妓院自己裏面擺？ 霸王夜宴咧，多數就喺妓院。 係 頭圍尾圍嗰啲咧，就即係有後土陪嗰啲，多數喺酒樓。 哦， 係啦，係。 咁即係其實妓院要養好多人喎，要養一班廚師嘅喎。 係嗱，咁嗱，妓院咧就一般嚟講有七八十個妓女啦。 嗯。 就另外咧，仲有好多啲工作人員嘅，包括咧有幾個叫龜爪，就企喺鋪面嗰度嘅。係。嗰啲所謂龜爪咧，啲 石橋， 啲打手。 啊，石橋。 即係咧，即係驚你啲人入去搗亂，同埋驚嗰啲妓女走雞。因為有好多咧，就係嗰啲咁嘅公主身嗰啲咧，佢一世都脱離唔到個苦海噶。有啲係走嘅，有啲嚇，咁啊防止你走雞嚇。咁樣咧就仲有啦，有啲叫做撩口阿嫂。 係啦。 咁嗰啲又陪個妓女走去，即係蜻蜓點水，有個撩口阿嫂陪住嘅。亦都佢捉實睇實你，驚你亦都驚你走，係啦。 嗰個就阿姑，係阿姑啊， 係啦嘅阿姑。多數嗰啲撩口阿嫂咧，就由啲老啲嘅阿姑嚟做噶啦。咁咧亦都仲有啲叫近身啦，就陪住個阿姑嘅，亦都係貼身跟住佢嘅啫。跟住咧就個叫做廳，有一兩個叫廳等啦。 廳等你要幾乜？ 廳等咧個等即係一個係公關主任啦。 係 咁樣咧，亦都係嗰啲誒退役嘅阿姑我嚟做嘅呢個廳等。咁都係有幾分知識嘅， 係咩？ 就當然咧，亦都係八面玲瓏嘅， 係啦，一定八面玲瓏。 咁咧就嗱，假如即係嗰個做霸王夜宴啦， 有啲咧鄭大少臨時縮沙都有嘅喎。 有有有。 哇！諗到咧，哇死啦！今晚要使幾百蚊喎，突然間荷包窿丁，上唔到去噶啦。 同埋仲有老婆發惡咁樣， 老婆發惡係啦，嗰個縮沙冇去到。 咁啊啲訂金塌嘅嘞喎。 訂金我相信咧就以前使咗咁多錢都塌啦，係啦，唔好講訂金啦，一筆勾銷嘅啦，咁就。咁好啦，佢臨時就要揾第二個啦。咦，鄭大少唔得閒喎，我就去捉個次官嚟先。 買 咗 啲雞 或 者魚點算咧？係 啦，捉個次官嚟先。係。咁樣咧就叫做呢啲叫做咧就冇尾廳，即係冇人接嘅。咁咧， 我唔俾你執捉嘅喎。 今晚咧就，如果你嚟包冇尾廳咧，你唔使500蚊啊，半價啦，或者六折啦，三嚿水啦。可能阿姑就陪你今晚滅足劉坤啦，啊瞓一晚啦，你制唔制？阿次官， 你平嘢執嚟 啦， 即刻攞飯， 執揸二攤啊呢個， 揸二攤就 或者執死雞啦， 執死雞平， 真係執死雞啦呢啲就咁。 哇，好著數喎，係 啦，咁樣咧就要嗰個廳等， 執死雞就咁嚟嘅，係 啦，個廳等咧八面玲瓏啦，揾到個次官走去揸嗰個鄭大少嘅二攤。 我諗呢一個揸二攤都唔困難，咩困難咧？就係嗰啲咧打水圍啊，係可能掠住唔走啊，或者係乾煎石斑嗰啲。好唔憤氣啊！哇，你真的要好好嗰、那個，你要 manage 個 PR crisis 啊！公關災難啊，關公災難啊！ 其實咧，當時就咁講嘅嗱，其實咧，唐西咧都係你啲二少、十一少、廿一少咧，縱慣啲妓女嘅。其實政府就有個公價嘅。 係咩？ 當時嚟講咧，有啲叫三六仔，有啲叫二四仔，有啲咧就叫做咧半私明嚇。咁咧嗱，三六仔咧，佢政府規定，你就係公價個提議你個收費就係三兩六，所謂三兩六咧就每個銀元係七錢二分啊嘛，三兩六咪五蚊咯，五個銀元啦，佢原則上咧就要你咧五個銀元就係可以佢個妓女就陪你瞓一晚嘅，咁但係咧就係五個銀元當時得一個月人工㗎啦，嚇。咁樣你瞓一晚就唔見咗一個月人工，你都幾肉痛㗎根本。但係有好多但係咧，個個都故作大方狀啊。 嗱，我哋計一計數先。係。嗱，如果以今時今日最低工資嚟講咧，嘅人工係幾多錢咧？ 一四十蚊啦，最多。係啦。卅幾蚊啫。 係啦。咁你當 一個月。 係咯。 萬幾蚊啦。 係啦。喂，咁你諗下喎，你要揾到一個阿姑同你瞓咧？係，如果政府規定咧，都要成個月人工，等於今時今日你要俾萬幾蚊，阿姑先會同你瞓。係 啊，其實都已經好貴噶啦。 係啊，但係仲要係未得， 仲係未得， 仲壞咗。 未得就你哋仲壞佢嘅啫，嚇。咁理論上嚟講咧，就佢應該係陪你瞓㗎。但係佢唔培訓，你都照追，照追， 你冧 就俾錢， 你 冧 咪得㗎啦， 咁就得啦。 咪市場主導啊嘛， 係啦，嚇。咁咧，佢其實咧，政府就唔係規定你要嚟呢度嘅，你唔嚟呢度，你走去油麻地嗰啲， 係都得 十零蚊，即晚風上㗎啦嗰啲。 政府冇理由規定到乜嘢要咁樣做， 一定要 嫖 邊個㗎？ 你可以即晚封上。 喂，而家唔係啊，而家政府就乜都規定曬㗎，啊同屆時唔同㗎，屆時有啲彈性。 咁你可以去到㗎，有啲就石騎樓㗎，兩三毫子， 係啊， 搞掂㗎啦。 嗱我睇你本書咧，畫埋個圖咧，下低咧有啲二厘管啊， 係啊， 仲係咧好平嘅，搬你攞去㗎。 係啊，石騎樓嗰啲就係咯，兩三毫子㗎啦，搞到咧有個好靚嘅姑啊，十幾歲嘅啫，咁樣咧啱啱初出道，哇排曬長龍，變咗有啲喺門口嗰度猛咁拍門啊，喂爽啲手啦老友咁樣。 都有嘅， 嚇嚇咁樣。 咁嗱點解你話頭先嗰個好靚嘅十幾歲嗰個阿姑又唔走去石塘咀做咧？ 咁咧嗰陣時咧，饑不擇食，或者個老豆老母咧，求其有人捉咗去，佢就俾咗佢。點知佢就真係明珠暗頭啦，呢啲叫做。咁後來咧，亦都有人咧就睇啱啦，就捉翻去石塘咀嗰度做啦。 咁啊，身價十倍， 身價十倍。 依個就係好難得嘅，可以由一個好平升價嘅。係 啦。 啊，即係你話油麻地去到石塘咀。 不過你睇翻而家咧，無論係上海啊，或者係香港、廣州咁， 係 所謂嘅阿姑咧，其實係仲而家眼光睇唔係咁靚 嘅啫。 係 嚇，而家睇到頭先睇到蔡金花張相咧，直成咦咁樣。 但係咧，其實嗰陣時我有本撮住啦，影咗好多啲阿姑嗰啲相㗎。咁其實咧，當時睇到嗰個素梅係叫靚啲嘅。 素梅靚啲。 當時嚟講兩個大佬官咧，都係追佢嘅。嗰陣時就咁樣，嗰個素梅係靚啲嘅 嚇。同埋咧，嗰陣時咧，好多時要講有冇質素。就係話咧， 呢個妓女除咗正話嗰四美德， 係 仲要咧文學上啊，詩詞歌賦咧，畫畫啊，寫字咧， 啊呢啲你又要講到差唔多誒涉圖啊嗰啲咁樣啦， 要有個早期嗰啲啊，係啊， 唔係差飲唱靚啊嘛， 差飲唱靚 之外，仲有啲乜嘢本事？ 要睇下你其他本事啦。 仲有冇氣質啦？ 有咩氣質？ 即係好似嗰晚講啦，有大家風無清流集。 系有大家風無清流集咧就好難嘅。 嗱，我想講一個，我想講一個親身例子俾大家聽，好冇？ 係。 我咧而家我住銅鑼灣啦，咁咧我細個成日陪我媽嚟打麻將，都係翻依條街，係啦。咁咧跟住咧，我媽就話：，哇，有個靚女，好靚女嘅。咁你認得佢啦？佢叫咩名啊？咁樣。你下次見到佢咧，你叫佢乜乜姐姐咁樣。咁我媽就打牌，咁我個細路女就永遠坐喺後邊咧，就好悶噶嘛。咁麻雀有隻雞，跟住幾多萬、幾多萬、幾多萬咁樣咧。咁我就好悶，咁我就好期待我媽講呢個靚女。跟住我媽就嗱嗱嗱，靚女嚟啦，靚女靚女嚟啊咁樣。跟住叫我見叫佢姐姐咁樣。咁我見到哇，真係好靚女，同埋咧好脫俗嘅，即係完全唔似今時今日咧，我哋見到嗰啲咧， 庸脂俗粉， 庸脂俗粉啊，戴咗大眼框，跟住咧好大排眼睫毛，好濃妝，你。而家啲女仔都靚嘅，但係我當日見到嗰個姐姐咧， 仲靚， 仲靚，因為佢好即係好淡妝啊， 其實 淡即係依個好淡妝啊，係 咪風塵女子嚟嘅？ 絕對係，依個就係個 point 啦。係 啦， 我想講媽咪，我媽咪啊就同我講就話咧，你知唔知？你估都估唔到啊！佢係中國城嘅小姐嚟㗎， 中國城嘅小姐，嗰陣時中國城都係好高檔。 我細個嘅時候，嗰陣時我諗我十歲八歲到啦。 咁你細我好真好多喎、啊， 中國城嘅小姐，跟住咧佢成日都話啊，我老公乜嘢，我老公乜嘢，我媽咪就話其實嗰個唔係真係佢老公嚟嘅，係一個有錢人咧包咗佢， 包咗佢， 但係咧就都對佢好好，咁佢後來同佢生咗個仔咁樣，我媽話係咪估唔到咧？戲裡面嗰啲風塵女子咧，全部都哇又食煙又摁腳，跟住咧好粗俗噶嘛。佢但係你睇下佢完全估唔到，佢有氣質過咧，我哋見到大部分嘅女仔啊。所以你頭先一講咧，即係無清流集咧，又大家風咧，我就即刻諗起呢個女仔。 有， 其實 以前嘅訓練啊， 好多都有， 都有啊， 好多都有，有好多喺道記啊， 係， 甚至係喺嗰間叫做 道老節東方舞廳。 道記嚇，東記就係喺油麻地。 東方舞廳。 係啦，咁有好多都幾靚嘅嗰陣時，誒富士啊，後來新加美啊嗰啲。 呢個就誒。呢個灣仔好多， 好多 新披帕拉沙啊咁， 係啊，其實最 大舞廳 最靚咧，就都係嗰個道記啊嗰陣時嗰啲。 道老子咧，我記得我大你好多咁就 係啦係啦。 我僆仔嘅時候咧，我啲同學啊，就嚟灣仔旅行喎，真係旅行， 係真係睇觀光， 觀光就喺咖啡度咧，就望個對面舊道未拆啊， 係啊， 道老子咁啊。幾時嚟最好呢？五點半到六點鐘， 睇佢哋翻工。 唔係落嚟食飯。 係。 哦。 佢啲客咧，落嚟同佢去食晚飯，係好早食嘅。我個年代，你個年代咧， 七點鐘就茶 冇。係啦，冇錯啦。 嗯。 落嚟個個著旗袍。 係啊。 好靚，風度好好。 嗯。 玩個手袋行兩步路。 嗯。 哇！我哋僆仔十五六歲已經穩妥妥， 好似睇到蘇菲亞羅蘭上到心爛， 係不得了啊！ 上到心爛， 係冇錯，上到心爛。 僆仔上到心爛， 係啊， 係啊，嗰陣 就係嗰時睇到杜魯茲小姐，就係著件旗，嗰著旗袍嘅喎，係 啊， 冇人著西裙喎嚇， 係 咁得意。 嗰陣著旗袍真係婀娜多姿㗎， 係啊， 啲人就形容啊，好似我咪講用花樽嚟形容， 係啊， 係好靚嘅當時， 好靚。同埋咧著高跟鞋，即係高踭鞋，係就唔係好似你而家啲人著唔到高踭鞋。而家咧我喺街見到啲人著。女仔著嗰係唔識著嘅， 係啊， 唔識行啊，即係佢太高都唔識行啊。 以前咧唔好講話，即係唔係得罪講啊，有好多英經酒家啲女招待，根本差唔多都好靚。 係啊， 你想像唔到。 係啊， 係啊，真係。 嗰啲女招待咧，係特別請翻嚟， 係啊， 著旗袍同埋咧靚，同埋咧。待人接物， 佢睇你有啲咧走去飲宴嗰啲人咧，自慚形秽嘅。 係啊， 見到啲女招待，佢著啲旗袍好靚，就當時嚟講咧，個老闆規定佢，跟住成日都要墊頭髮，墊得好靚。 唔係話咧，以後咧嗰啲 國產經營啊，着一件旗袍咧，越著越核突。點解 佢開 到 高叉？ 開個叉咧，開到唔知邊度。 人哋以前嗰啲旗袍咧，你睇落去知道衣料好貴，啲質感嚟㗎。係 啊， 但係咧，其實咧，啲人講話啊，因為我曾經做一個節目啦，好多年前就話，到底女仔點樣先靚咧？點樣先 sexy 啊？即係有 sex appeal 啊，我哋叫做。咁咧就各有各嘅講法啦，即係而家啲人就會諗我話低胸啊、事業線啊，跟住或者好緊身啊咁樣。但係其實我發覺咧，旗袍係一個好曼妙嘅，即係佢係好令人咧，即係佢包得好實嘅其實嚇。你唔好理個叉，個叉就算唔高都好， 但可以你睇到佢嘅身材㗎， 係啦，好顯然都女性， 好蝦人著嘅，因為你真係著唔到就著唔到嘅， 著唔到個。 嗱，旗袍係第一個，你覺得好神奇，因為佢咁密實咧。但佢著到女人咁靚嘅，第二個亦都係好靚嘅，但大家未必會聯想到啦，即係印度嗰啲 sari 啊，印度嗰啲 sari 咧，其實佢上面好似個 tube top 咁嘅啫嘛，跟住下邊就包住條裙，跟住一塊布咩就包住咧，嗱依個咧就係你要揾一個好靚嘅印度女仔， 要西印度西施， 好有腰嘅。著先靚嘅， 佢又唔使咧扣咁多紐嘅喎。係 啊， 係啊，咁要精彩。 同埋咧，佢最因為佢塊布咧，鬱鬱癢癢。 係啊，真唔一定。 一時又露到啲，一時又露唔到啲。 梗有露到個嗰、那個中間咧，如果好聽啲咧，就是、個腰肉；唔、好聽咧，叫做車胎。 係。 嗱，如果我見過最靚嘅女仔咧，係印度女仔嚟。 係。 我以前見過兩個都好靚嘅女仔咧，就好有氣質嘅，亦都即係好有錢嘅印度女仔，瘦瘦嘅，即係佢唔會迷信，因為佢好有錢啊嘛，個家庭就唔會迷信就話啊嫁個老公一定要食肥咧，個老公先有面，因為本身已經係即係富家啊嘛嚇，咁所以咧佢哋就 keep 得仲係好靚咁樣，個氣質又好好啊，跟住談吐好斯文咧，著嗰啲sari真係雲嘅靚到， 呢個咧真嘅，即係中國咧。我睇過一次咧，就是、叫做民族服裝。 係。 咁啊，中國有67種民族嘅服裝，真係大部分著啲民族服裝咧嘅少數民族嘅姑娘咧，係真係好睇嘅喎。 係。 即係佢哋民族服裝咧，係好表達到個女性嗰個體態上嘅美。 係。 同埋咧，即使係一啲叫做好少嘅民族，即係荒山野嶺、 苗族啊、彝族啊嗰啲， 但係咧，佢仍然有佢嗰種風度， 係嗰種味道， 有味道出嚟。 第三種，我覺得著得女人好靚嘅衫咧，就我哋頭先講嘅藝妓和服啊。 哦，和服係好靚， 係和服係好神奇嘅，你扎到隻種咁樣樣。腰應該要很小的嘛，但偏偏那個位置就特別脹大，同埋又包到咧，乜嘢線條都睇唔到，係點解係著到女人咁靚咧？咁樣，因為好難解釋。 呢個咪又係嗱，三種講嘅種三種服裝咧，都係東方嘅噃。 係。 不過有時候我亦都講翻轉頭啦。喺40-50年代咧，有啲咧嗰啲唐裝衫褲，尤其啲黑膠綢，有啲咧就真係又影得個女士好靚嘅。 係啊係啊， 嗰啲唐裝衫褲。 係啊。 如果佢嘅身材苗條嘅咧。就係咧，著嗰啲唐裝衫，亦都係好靚嘅嚇。咁、我相信可以同佢比得咧，就個著旗袍啦、長衫啦 嚇。而家都喺街見唔到唐裝衫。 係啦，幾年前咧就都興翻嘅，就黑膠綢。 哦， 即係十幾年前啦，興翻黑膠綢嘅。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啲黑膠綢喺度，而家又冇翻。 又唔興啦。 唔興啦。 我覺得同體態有關， 係啦，主要都係體態。 而家啲女仔咧，一味就話要瘦瘦瘦啊嘛，即係平板啊，跟住一條，即係佢哋覺得好直線就係靚噶嘛。 你又去翻30年代嗰陣啦， 就唔係話即係前後啊，跟住咧就豐盈有致，佢又唔係覺得係咁樣係。 咁最後尾咧都係睇個體態， 係體態。 我哋年老咧就望落就未必睇個樣。看埋成身， 系 吓呢个风韵喺咪度？呢个重要。 30年代咧有个口号嘅叫天宇，即系唔好扎到佢实。 系啊， 系啦，天宇，天宇运动 系 啦，嗰阵时就 听过。但系咧，我大老母咧成日啲清朝女人又另外一个讲法嘅喎， 系 佢话咧男人乳大就为丞相喎， 系 男人个乳大咧就系丞相嚟噶啦，女人。乳大咧就慘啦，叫潑婦娘。佢話死啦，成個俄羅斯都係潑婦娘。 嗱，我咁樣問，咁你大老母係咪大乳娘啊？ 細到無倫。 咪所以咁講咯。 佢梗係咁講啦。 但係嗰陣時咧就係 即係嗰陣時清朝咧，佢哋因為大老母係西關人啊，西關小姐，西關小姐咧自然就睇少好多呢啲， 噓咁大個鼻， 係噓咁大個鼻嘅，食嘢咧好刁口嘅， 係啊係啊， 啊我哋個幾次喺電台啊講食嗰個嗰位Eric 成日講佢有啲咩餸好食， 係係係， 咁啊講到西關餸， 嗯。 我話咧呢樣我食過咧，嗰樣我屋企成日食噶，土鯪羊土鯪魚成日食噶啦，唔知咩咩成日食。哇！你咁大個鼻嘅， 係係， 我唔係大個鼻，我真係餐餐食西關餸嘅。我大老母煮飯啊，佢煮飯啊嘛，咁餐餐都係嗰啲西關餸咯。佢唔識煮第二樣嘅噶啦，識識嗰啲噶啦。 自細食嗰啲啊嘛， 食都食嗰啲啊嘛，即唔係牙刷唔係沙塵。而家就食翻嗰啲餸係日常餸嚟啊嘛。 咁我都係同你差唔多咧，我老豆就以前係西關人嚟， 係啊係啊， 啲破落大笑。咁我阿媽咧就順德人嚟嘅， 係順德人 啦。啲土鯪魚咧就慣曬啦， 玩都冇 論啲嘢啦。 係咯， 羊鯪魚啊之類啊嗰啲咁樣啦， 係啊， 所謂鳳城阿姑啦嗰啲。係 啊，鳳城阿姑。 但係我哋嗰晚咧唐西風月宴咧，啲食材梗係好誇張啦。 係啊。 即係成世女未見過一頭鮑魚， 雖然南非嘅都好犀利。 係啦，跟住嗰個海參咧，成個手臂， 係啊，好犀利啊！ 咁啊，叫你發覺即係依個食色性咧，佢真係擺埋一齊嘅，食飽咧，咁先有下文嘅。 係啊，係啊， 同埋仲要食兩三輪。飽 暖先， 飲肉啊，係。咁啊，仲有咧，去到呢個所謂叫英雄地啊， 係 去到風月嘅英雄地啦， 係啊，係啊， 就不計銀紙㗎啦，仲同你。逐毫子計邊樣貴啲邊樣平啲咩？嗰個手巾啊，佢都做翻出嚟啊，雙鈴鈴嗰個， 抹嘴就鈴鈴鈴。 俾你係啦，一搶即係話咧，要你貼紙啦。 有啲就咁啊，供應埋毛巾拖鞋俾你啦。 哦，有 嗰啲叫做毛巾大少、拖鞋大少啦，嗰啲阿姑親自供應埋俾你。 係，供應埋嗰啲， 你就係傲視同齊啦。呢啲就咁樣， 即係第個冇你有， 第個冇啦，係啦，係啦。咁咧，如果咧有啲後土帶埋去嘅咧，咁你就梗係嗰晚成晚飄飄然啦，嗰晚 哇威水咯， 係啊。 不過其實我而家聽落去咧，我覺得嗰陣時嘅唐西咧，嗰個文化咧，佢好聰明嘅地方係在於佢唔係一嚟就俾你去到戲肉啊。 係啦， 嗱，即係編劇嘅次官你一定 係啊， 你一嚟就劇透係 咁冇睇一，冇睇 一嚟去到唔係呢個去咗好似廟街 哦，咁 彩街嗰啲咁 失曬嗰個文化。 佢就係要你個過程裡面咧， 欲 擒故縱啦，得到又得唔到啊！ 所以有句叫追不如偷不如偷不著， 係啊！你咁容易偷著咩人啫？ 同埋點解即係呢個之前我哋一抽嘅咁啊，妻不如妾，妾不如妓， 妓不如偷， 係啦， 偷不如偷不著， 係 啦。 點解咧？就係因為佢滿足咗， 捉到你嘅心理， 係啦，人性啊！佢捉到人性裏面， 呢個真係咧係 貪婪啊！ 真係好好有趣味。點解咧？ 如果易得嘅，你亦都冇乜興趣。 係啊，係。 同埋咧，男人嗰種天生狩獵者嗰種本性咧，想追求、想得到，但係佢亦都嗱，譬如你講話獅子、豺狼、老虎， 係 佢亦都唔會走去擔一個死咗嘅動物。 係啊， 佢一定會揀成批羊裡面最跳脱、最生猛嘅。 梗係啦， 就走去撲獵。撲嘅過程裡面咧，話好。好辛苦噶， 貓都係啦，捉老鼠唔會即刻捉到嘛，玩到攰啦，唔係佢攰，老鼠攰喎， 曱甴又攰， 冇錯，咁佢然後咧置埋釘佢，佢同佢鬥慢攰啊， 係啊，同埋鬥長命嘅， 鬥長命， 係你見到貓玩老鼠你就明㗎啦，或者貓玩曱甴， 做咩要玩？佢玩個過程， 佢就係撳你一下，跟住放你行， 係啊， 跟住你以為你有心機啦，佢又撳多你一下，跟住撥撥撥撥撥咁樣， 又唔整死你住， 唔整死你住，我聽過啲好叻嗰啲女仔咧，佢就係要佢老公啊，當年追佢咧。就好似一隻曱甴俾佢只貓咁樣玩到謝，但係佢老公咧係佢老細嚟嘅，佢老公係佢嘅頂頭上司， 都俾佢玩殘。 高層淫魔就俾佢依個咁嘅小職員 收服咗， 收服咗 玩殘。 就並唔係因為妥妥貼貼，並唔係，就因為偏偏咧就玩到你咧欲擒故縱，你又以為自己得米，其實又唔得，約咗你臨時放飛機， 係等於乾煎石斑， 即根本就係咧掌握咗一個男人啊個天性啊，狩獵者嗰種本能啊， 係呢個咧就係成個咧唐西嘅 係啦 ，principle啦， 係啦，如果唔係啊嗱，你可以就去。 油麻地啦，唔需要去唐西啦，就係咁樣。 你知唔知今時今日咧？我同一啲女仔朋友，而家啲女仔真係蠢，我話俾你聽，真係蠢，完全冇當年唐西阿姑嗰種咧巴閉。而家啲女仔靚好多添，你睇翻啲相， 佢就唔喺歡場。 係，但係佢完全 get 唔到。嗱，對依陣時唐西阿姑咧冇咁靚嘅可能，而家啲女仔好靚，但係咧就完全掌握唔到種心理咯。 好啊，咁啊，今日真係好多謝啊， 鄭大師， 唔好咁客氣， 再嚟得唔得？ 好啊，得， 係。好翻我哋嗰日好多留咗嘅嘢喎， 講多啲下次 好啊好啊，好， 拜拜， 好，拜拜， 拜拜，拜拜。